涛两岸潮，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冲动。我不喝酒，但老歌有时候比酒更醉人。好音乐九五九，用醉人老歌舒缓午后情绪。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32力，一力相爱。为庆祝奥迪进入中国30周年，8月到北京奥之旅选购任意国产奥迪，即赠第3次保养。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九五九资讯快报。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同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考虑，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法治中国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把依法治国从宏观理念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实践阶段。法治中国这部专题片是对治国方略的重申和肯定，是增强人民法治和道德观念的宣传向导，更是对依法治国制度的自信。自8月18日该部专题片播出后，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涿州市司法部门观看专题片后，深入学习新理念，扎实开展新工作，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进程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为此，涿州市司法局副局长李全忠接受涿州电视台记者采访。据悉，司法局深入学习贯彻依法治国新理念，结合自身工作职能，全力做好法治宣传工作、社会矫正工作、人民调解工作、法律服务工作。涿州市雕窝镇是大白菜种植集中地，为了提高大白菜种植技术水平及大白菜产量，帮助和解决农户和菜农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8月17日，中国供销合作社与涿州市农业局共同组织了蔬菜产业发展项目技术培训会，邀请专家为菜农进行讲座。为严厉打击违规车辆，维护道路交通安全，8月20日，涿州市开展严管统一行动。本次行动主要集中警力严管2克EV重点车辆，组织夜查，严处重点违法，全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稳定。对于长途客车夜间违规运营、司乘不系安全带、酒驾醉驾、大型车辆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重拳出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为涿州市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做出应有的贡献。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文明创建，人人参与，美好生活，家家受益。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宝贝， 你准备好了吗？3、2、1。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极简汽车资讯，拥抱汽车生活。现在进入风行盘俱乐部。 少血和泪才能慢慢实现？天地间人我再次高飞，谁说那是天真的 这首歌来自 Beyond 演唱的《光辉岁月》，北京时间的15:08，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这里是方向盘俱乐部，我是主持人彤彤， 我是主持人瑞阳。 嗯，今天也非常有幸的请到了东风南风涿州专营店的销售经理刘经理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方向盘俱乐部，来欢迎刘经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东风南方涿州专营店的销售经理刘晶晶。 刘经理，咱们东风南方涿州专营店哈，除了卖启辰这个品牌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品牌吗？ 我们店这个是经营这个东风日产、尼桑和东风启辰双品牌的4S 店。 嗯。 啊，然后主要经营的是这个尼桑全系以及这个启辰全系的车型。 那今天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有没有哪些活动啊，是来介绍给听众朋友们的呢？ 在本月的26号。在本月的 本月二十六号，8月26号，也就是本周六的时间是吗？ 对对对，我们店将会举行一场这个大型的一个专场团购会，那么这次活动呢，也是得到了厂家的大力支持，然后针对这个东风启辰以及东风日产全系的车呢，进行这个零利润销售。那活动当天呢，我们也是准备了30台特惠车。然后针对这次活动呢，我们也是前期准备了很长的时间。然后这只要是这个通过我们959这个听到这个活动信息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报名，只需要这个交纳个报名费，然后可以享受到这个很多的活动啊，很多的优惠活动。 明白，有几重好礼等着大家。 对对对。然后主要这个缴纳了100元之后呢，我们会给客户一张这个活动的一个入场券。 啊，然后这个可以客户呢可以获得这个由我们专营店提供的这个签到礼，啊，以及这个活动的订车礼，啊，价值3000元的精品礼包，包括如果活动当天可以考虑分期的话呢，还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3年的免费保养。 嗯， 啊，包括活动当天只要交纳了100元这个意向金的客户，都可以在我们活动基础上，然后还可以再抵500元的这个现金车款。 哦，也就是说需要购买这个100块钱的这个入场券， 对 对 然后这100块钱呢可以抵500的购车现金， 对， 嗯，还可以呢领取到很多的礼品，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对 那电话呢是03123669210，03123669210，来打这个热线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来报名。那刘经理啊，在当天活动的时候有哪些大礼等着我们听众呢？可能是很多朋友比较感兴趣的了。 嗯，那活动当天呢，这个客户除了可以享受到我们这个现金政策优惠以外呢，还可以进行我们的这个抽奖活动。那抽奖活动呢，我们只要是这个参与了我们这个购券活动的这个客户，都可以这个享受到100%中奖。 嗯， 啊，大奖呢是我们这个尼桑原厂的一个电动平衡车啊， 嗯， 一辆。 而且我听说有听众，如果他去会场参加了，他就算没有去购车，他有一样有奖品。 对对对，缴纳了这个100元之后，这个入场券的这个费用也是可以这个可以退给客户的。 嗯 啊，如果说当天活动当天感觉政策可能没有达到心理预期的话， 嗯， 我们这个100块钱也是可以这个退给客户，并且客户呢可以这个领取到一份精美的礼品。 也说明了这100块钱买完这个券之后，如果你没有买车的情况下呢，这100块钱是退给你的。 对对对， 嗯，也是非常的贴心， 而且可以得到礼品。 对，那在当天的话，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个抽奖的这个礼品之外呢，还有哪些礼品呢？ 除了抽奖以外呢，只要是这个活动当天，然后这个通过我们这个电话报名的这些客户，到店都可以领取我们的一个这个尼桑原厂的一个马克杯，啊，或者是这个米奇的苏格兰礼盒，啊，是可以二选其一。然后只要是订车的话呢，还可以获得我们的一个3880的一个精品大礼包。 嗯， 然后如果说活动当天这个感觉政策可以，如果说想要考虑订车的话呢，这个交纳的100元还可以再抵500元的这个现金车款。 嗯， 然后对，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现金抽奖，还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循环抽奖。 嗯， 而且还有针对已经购买了尼桑车的一些用户，然后的一些体验。 对对对， 嗯， 然后活动当天呢，只要是这个尼桑或者我们启辰的这些车主，只要在活动当天介绍这个朋友到我们店这个购车的话，只要是订购我们这个启辰任意品牌的车型，都可以享受到我们为他提供的一个这个500元的现金红包。 嗯嗯，还有呢？ 其他的呢，像这个活动当天，如果说这个宝客推荐朋友到店看车的话，然后如果说交纳200块钱，就可以获得这个室内清洗一次。 嗯嗯，还有， 真是非常的划算啊。 特别的划算。那么呢，所有听众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您对这场活动感兴趣哈，或者说您正打算购入一辆启辰的汽车，都可以来在8月26号来参加大型专场团购会，是在下午的 2点半到4点半。 嗯，下午2点半，8月26号的下午2点半，也就是在本周六的下午2点半哈。活动也是无论是价格呀，还是礼品呀，包括优惠活动，都是空前强大的。来拨打热线电话03123669210，03123669210，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并且可以报名。地址呢是在涿州市城西北街36号西关交警队北行300米路西，涿州市城西北街36号西关交警队北行300米路西，03123669210，03123669210。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来进行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这场活动，以及来聊一聊启辰 T90 这一款车型。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

OK， 这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哈，这里是好音乐99正在直播的方向盘俱乐部哈，我是彤彤， 我是主持人瑞阳。 嗯，今天啊节目当中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东风南方桌桌专营店的销售经理刘经理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在刚才啊刘经理也说了，在本月的26号，我店将会举办大型的专场团购会啊。此次活动也是得到了厂家的大力支持，针对东风启辰及东风日产的全系进行零利润的销售啊。活动当天呢，也是准备了30台特惠车的名额，先到先得。那么听众可以拨打03123669210，03123669210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报名。刚才啊，刘经理跟我们说了，说一款就是最近卖的非常火一款车型是启辰 T90 是吧？嗯，那也请刘经理先把这一款车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吧。 那启辰 T90 这款车型呢，是目前在我们展厅销售非常火爆的一款，一款 SUV 车型。 嗯，是在什么时候上市的？ 这款车是在去年年底，2016年的12月份上市的一款。 嗯，到目前的这个销量还是不错的。 对对对。 嗯， 然后它的售价呢，主要是非常符合这个车的定位，然后售价呢是19800到154800。 嗯 啊，然后同时呢，这款车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明白，因为我看外观是非常的绚丽，而且车长还很长。 对对对。 嗯。 不光这个外观，然后同时它的这个做工啊，包括这一些科技性的配置以及安全性方面，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嗯。 然后在前段时间，这个咱们这个2017年。这个刚刚公布的这个第二批的碰撞测试名单当中，那启辰 T90 这款车呢，也是这个力压大众途观、长安、广汽传祺以及荣威等车型，然后以这个58.5的高分呢，获得了第一名，啊，获得这个5星安全的评价， 是安全的这个很到位。嗯、 对对对。 嗯，那这款车您开过吗？ 啊，我开过开过，然后在这个因为我们店有试驾车，然后试驾车的话，我们经常会带客户试驾。然后这款车这个开在路上的感觉呢，这个回头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外观确实是非常惊艳，啊，然后并且这款车的这个静音效果呀，包括一些这个舒适性还是比较不错的。 驾乘感受怎样呢？ 开着的话，这个因为它这个车空间比较大，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它这车非常长，空间比较大，然后所以说这样的话乘坐起来比较舒适，同时呢，它也是采用的我们这个3维静音工程。啊，它的这个舒适性啊，这个密封效果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嗯嗯， 而且呢，操作系统也很智能。 对对对， 可以直接与手机相连，是这样。 对，它这个车呢，这个科技性的配置非常非常高。啊，全系标配了一键启动，啊，然后像这种地形的这种多功能的方向盘也是全系标配的。啊，包括它配有这个12.3寸的这个可以和手机智能互联的大屏，啊，包括它这个高配的车型还配有这个360度的一个全车影像，所以说配置方面是相当相当高的， 是非常好的。 对， 那动力方面怎么样？ 动力方面，这个启辰 T 九零这款车呢，搭载的是2.0的发动机，啊，和这个我们现这个日产现在在卖的这个逍客啊、奇骏啊，它的发动机都是一个系列的，啊，所以说动力性方面这个非常非常没问题。 嗯，那买了车，大家就可能想到后期的保养这个问题，那启辰在这方面又做了哪些服务呢？ 启辰 T 九零这款车呢，平时在我们店呢，这个保养的话是首二保是免费的啊、 哦 然后但是这个针对我们26号的这个活动呢，这个我们是只要是分期购车的话，是可以赠送这个客户3年10万公里的免费保养。 嗯、啊、嗯，好，刚才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网友的评论，对这款车的评价还是非常的高哈，外观好看，而且说车内的空间也很大。说呢，这个2.0的自然吸气的发动机配合 CVT 的变速箱，开起来很舒服，等等等等，都是说这款车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呢，说到重点啊，重点还是在26号这一天，店里将会举办大型的团购会。哎，刘经理，那这一款 T90 会参加团购会的活动吗？ 会会会，因为这款 T90 是目前我们展厅里卖的最火爆的一款 SUV，、 嗯、 所以说针对这款车，我们活动当天也是会有额外的一些政策。 嗯嗯，是现在是保密是吗？ 对对对对对， 当天才会公布。 对对对。 嗯，好，那么也就是在听节目的所有听众哈，如果你对这一款启辰 T90 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来参加8月26号举办的大型专场团购会，无论是价格呀、礼品还是优惠活动，都是空前强大，也是非常到位的。经销商也是零利润的销售哈，那么可以打电话来预约报名，03123669210，03123669210，前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报名。地址呢是在涿州市城西北街36号西关交警队北行300米路西，03123669210，03123669210，前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刘德华和陈奕迅演唱的《兄弟》。

好，开这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方向盘俱乐部，我是彤彤。 我是岳阳。 嗯，今天的节目当中也非常有幸的请到了东风南方涿州专营店的销售经理刘经理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刚才刘经理也给我们讲了说，在本月的26号呢，将举行一场大型的专场团购会活动。此次活动也是得到了厂家的大力支持，针对东风启辰及东风日产全系呢进行零利润的销售。活动当天呢，我们也准备了30台的特惠车的名额啊，先到先得。哎，刘经理，我有个问题啊，这个特惠车是什么意思呢？价格是特别低吗？ 对，特惠车呢是低于一些我们平时的这些市场价格的一些车。 嗯嗯。 然后这些车呢，也是我们特别跟厂家这个单独申请了一批。 那车型大概是怎样的车？ 车型呢，这个覆盖了东风日产和东风启辰这个全系， 嗯嗯， 基本上都有。 哦，那到底降多少价钱呢？也是卖个小关子哈。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26号当天去到店去看一看哈，来参加本次活动，来获得这30个特惠车的名额啊，也是有限的，先到先得。那活动当天呢，也是准备了6重大礼哈。那么瑞阳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6重大礼都是什么。 首先呢，就是您买了那个优惠券之后啊，他会不管你买不买车，他都会送你宁桑原厂的马克杯或米奇苏格兰礼盒，而且当您如果不买车的话，那个100元的优惠券的那个价钱、啊、还会退给您。 嗯， 然后2重大礼呢，就是活动期间订车的客户啊，可获得店内赠送的价值3880元的精品礼包一份。 嗯， 然后还有3重大礼，就是分期购车的大礼，你可以获得分期赠送的3年基础保养。4重大礼呢是购车意向礼。活动期间呢，交100元意向金的即可获得500元购车返还优惠。 嗯， 还有就是针对我们的推荐的客户，就是您自己是尼桑的车主或者是启辰的车主，您推荐有人来买车，宝客很可得到呢200元的一个购车的一个福利意向金、 嗯、 就还可以赠送呢一次室内的汽车的一个清洗。 嗯， 还有就是带客户到店呢成功购车呢，还可以获得500元的一个现金礼包。 哇哦， 6重礼呢就是交车福利礼了，交车就送厂家直供的价值588元的空气净化器一台。 嗯，可以说在26号当天，无论是价格呀，还是礼品呀，包括优惠活动，都是空前强大的。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参加8月26号举办的大型专场团购会，电话呢是0312-3669-2100312-3669-210，前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报名哈。地址呢是在涿州市城西北街36号西关交警队北行300米路西，0312-3669-2100312-3669-210。刚才啊，刘经理是给我们介绍了一款车型是启辰 T90，是在2016年12月上市的，到目前呢销量也是特别的好，是吧？ 对对对。 嗯，那么这一款车在配置方面有哪些惊人的呢？ 像启辰 T90 这个车呢，主要是打开车门之后，第一印象对人特别深的呢，就是它中间有一个12.3寸的一个高清大屏。 嗯， 这也是这个同级别这个唯一的这个搭载了这么大的屏的。 嗯， 啊， 等会儿 啊， 等我打断你一下，12.3寸、嗯，我们平时用的这个 iPad 是9.7寸的那个大的尺寸，要比这个 iPad 还要大出来一半。 对， 嗯， 啊，同时呢，这个屏呢还可以一屏多用。那么它呢配备的这个智能互联系统呢，可以通过这个百度的 CarLife 进行这个互联，可以实时的查看一些新闻呀、天气等等这些信息。同时呢，它还可以实现这种镜像模式，就是将手机的这个 APP 投射到这个车载主机上来进行使用，像玩一些游戏什么的、 嗯、 直接在车里都可以操作。啊，另外呢，这套系统呢还可以通过这种车载的麦克风来进行这个语音识别，包括操作一些导航、电话、在线音乐啊，都可以，在您开车的时候呢，这个不用再去翻手机了啊，直接语音就可以了。 嗯，这样也会相对于安全很多， 对， 科技感十足。 对， 那这款车呢，就普通的用户他们去买 SUV 的话，都会想着去旅行。那在旅行过程当中呢，坏车是经常有的现象。那想问一下，启辰这款车它全国 4S 店这个维修的覆盖量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启辰这款车呢，它是因为是和尼桑啊共线生产共网服务的，所以说它这款车呢，在全国任何一家尼桑的专营店也可以进行维修保养服务。 嗯 嗯， 所以说不用担心说这个像主持人说的跑远了，可能这个维修点太少 了、 嗯、 啊，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哎，刘经理，我问你一个问题哈、 嗯、 您说之前这款车您也开过， 嗯， 那这样您抛去您这个光环， 嗯， 不说，先不说你是这个销售经理、 嗯、 您作为一个司机来说，这一款车给你的印象到底怎么样？ 这款车的外观啊，说实话它非常符合这种时下年轻人的这个审美， 嗯， 啊，可能像我们平时在展厅里可能一些年龄偏大的人、 嗯、 啊，可能对这款车接受起来的这个程度啊可能比较 不如年轻人， 对对对、 嗯、 可能接受起来比较困难， 嗯， 啊，像一些年轻人呢可能对这个首先看到的就是外观嘛、 嗯、 啊，这款车的外观非常非常漂亮的啊，然后其次如果说你对它有这个深入的了解的话，你会发现这款车不光外观非常非常这个领先通缉， 嗯， 它在一些配置方面、安全性方面，包括它在这些品质方面啊，也就是我们这个车的这个三大件方面， 嗯， 啊，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嗯，好的，我刚才也是点开了汽车之家啊，查看了一下这一款车，很多网友给的评论就是外观很好看，很有个性，有一种过目不忘的感觉。虽然汽车只是一个代步工具哈，但是拥有好看的颜值，无疑可以增加不少回头率。然后说到了车内空间很大，你说拖家带口出行，即使坐上五个人，车内的这个空间也不会觉得很挤。那么 2.0T 的自然吸气的发动机配合 CVT 的变速箱，开起来挺舒服的，感觉不到换挡的错顿和发动机急速这种的轰鸣声。还有来说，踩过两次的急刹车，非常短的距离就刷住了，关键时刻很放心，说明这个安全是很到位的、 嗯、 说空调的制冷效果真的太棒了，说太阳底下暴晒后啊，车内跟蒸笼似的，打开空调出风口立马就有冷气出来，车内很快就会凉爽下来。嗯，对这款车的评价是非常非常的高了，无论是外观啊、内饰啊、空间啊、操控还有配置，包括舒适度啊、动力、油耗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也是一款非常值得购买的汽车。那么在本月的26号呢，这一款车也是参加本次的大型团购会哈，如果听众对这款车感兴趣，或者说你正打算购入一辆启辰的汽车的话呢，都可以来参加26号，也就是本周六举办的大型专场团购会啊。无论是价格呀、礼品还是优惠活动，都是空前强大的。电话是03123669210，03123669210，前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报名。好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现在进行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 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

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音乐，哭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 演唱的《春雨里洗过的太阳》，这里是方向盘俱乐部，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彤彤， 我是杨。 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东风南风卓卓专营店的销售经理刘经理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刚才刘经理也跟所有听众讲过了，在8月26号，也就是本周六，店里会举办一场大型的专场团购会哈。那么刘经理啊，再把这场团购会跟我们的所有听众再详细的介绍一遍好吗？ 好的好的。嗯，那针对8月26号我们这场专场团购会呢，我们也是前期筹备了非常很长的时间啊，这个所有这个通过我们这个959电台收听到活动信息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我们的销售热线03123669210进行报名，然后您只需要这个交纳100元，然后就可以得到一张我们26号活动的一个入场券。 嗯， 那凭此券呢，在活动当天可以享受非常多的优惠啊。首先呢，您可以只要是这个凭此券到店，然后我们就会送您一份这个精美的礼品，不管您买不买车，都可以领到一份精美的礼品。然后除此之外呢，如果说活动当天的话，您这个订车感觉价格还满意，订车的话呢，我们就会这个赠送您一个价值3880元的一个这个车用豪华大礼包。 哦， 对，同时呢，您缴纳的之前缴纳的100元，这个缴纳的100元费用，还可以再给您抵扣500元的这个购车款。啊，如果说针对这种分期的客户呢，那您当天呢还可以享受到我们这个为您这个赠送的这个3年的免费基础保养。啊，如果说这个客户当天感觉价格还没有达到心理预期的话，那我们的100元呢，也是可以退还给客户的。 啊，这100块钱是可以退还的。 其实相当于一个活动的押金。 对对对，等于就是一个意向金的形式。 嗯嗯。 啊，那么活动当天呢，我们也会穿插着会有这种抽奖活动，啊，这个100%中奖，然后大奖呢就是这个一等奖是我们这个尼桑原厂的一个这个电动平衡车一辆。 嗯嗯。 啊。然后等到这个您提车的时候，这个我们在交车的过程中也会赠送一个客户一个交车礼，啊，是一个价值588元的一个空气净化器。 嗯，可以说啊，在当天无论是一些小的礼品还是价格啊，都是空前强大的。在当天还会有什么签到礼呀、订车礼、购车礼、意向礼、 福利里啊，包括这个交车福利里啊，等等等等，礼品太多太多了。那么这时间，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对本次活动感兴趣，或者说您正打算购入一辆启辰的汽车的话呢，都可以来参加8月26号举办的这一场大型团购会哈。无论是价格呀、价钱呀、礼品呀，还是优惠活动啊，都是空前强大的。价格车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低，而且呢，活动当天还会有30辆特惠车的名额啊，也是先到先得，有数量的。同时呢，拨打电话0312366921003123669210前来详细的咨询和报名啊，03123669210。地址呢是在涿州市城西北街36号西关交警队北行300米路西，涿州市城西北街36号西关交警队北行300米路西，0312366921003123669210。好啦，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方向盘俱乐部呢也该结束了。那么最后呢，感谢涿州启辰啊，感谢刘经理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所有听众来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继续还会有好音乐好节目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拜拜。 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的小鬼，你的表情大多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要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呆。